桃花开，桃花春水香风情，永远不分手。 啊，春天那个桃花开，春水香风情。

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头上有天 非常富有。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亲亲，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。 过来，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 将非常富有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想要送你我所有，我心是天堂，这欢乐将会永久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呀，青春。